个礼拜我跟大家说，在上个月报纸登了几期 baby 生下来就被丢掉，而那些事件，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讲个专题，就是婚前性行为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父神啊，师父这段的时间恩高主你仆人要先讲的，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，借着主你自己坏的亮光临到我们。我们身体是主你自己的殿，我们要守为圣洁，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，免得得罪你。父神啊，师父这段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前曾经有一个研究，那是在全国，那是马来西亚全国211间的中学欧阳去访问所得的一个报告，叫做国民健康与发病率调查报告。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会感到很惊讶，报告说什么呢？在我们跟着走哈，这个部分100个13到17岁的当一个人有过性行为，跟人家代表了什么？7.3%少年们性行为，报告也35%的男的，他们14岁就发生性行为。35%女生呢，生少一点，21%的少年人男生超过一个性伴侣，意思就是说关系是超过一个100%。调查还说，调查的不要忘记他们是中学生，性生活活跃少男少女，他们男少女其中8%他们都没有所谓采取避孕，采取避孕。那么政府另外一项统计，在蒙古的人，年轻的女子占了28%，为堕胎呢？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婚前行为。槟城也有一家医院，他们的一个堕胎记录报告，在堕胎的人当中，有一些年龄是12岁到19岁的学生。前年10月14号，报纸还有一个人报，有一间小学5年级学生，5年级的女生跟15到20岁男人发生性关系，婚前性行为。那么老一辈的人讲， 感谢。但是今天不算一回事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结婚年龄提高了。有一天我驾车的时候听着那个电台谈女生怀孕的事，那么有一个讲话的人就说，很多女生还没有毕业，这毕业工作不久她们就有孩子了，那么这些女生她们就表示很后悔。这些女生说，如果能够再来一次的话，她们不要那么怀孕生孩子。然后这个讲话的人讲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给女生们一个劝告，太快怀孕，一个劝告。那讲到那个电台访问的人劝告，他说女生们不要太快怀孕。我听到很奇怪，为什么有怪怪的人？他应该要劝告说，不要发生婚前性关系。过去，我记得我25年前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，过去10多岁，男生女生结婚很平常的事啊。但是现在因为读书，因为工作，男女生20多岁还没有结婚是很平常的，不是10多岁。而这个性欲是人的本能嘛，在迟婚，在性欲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泄之下，婚前性行为就很容易发生了。第二，现代道德观堕落。你看看大众媒介，不论是电视机、报纸、刊物、社交媒体，还有现在青年男女、少年男女手上拿的那一个手机，里面常常有很多内容不健康，性观念随便的。还有啊，青少年人也会有样学样啊。有一个男子，他要跟他的女朋友发生性关系，他的女朋友说不可以，我们还没有结婚。那个男生说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我的哥哥嫂嫂过去也是这样啊，他们现在还不是结婚了。这个叫做有样学样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说的是，现代的人不注重圣洁生活，道德标准降低了，性泛滥问题出现了，男女乱交，另外一个 slide 换妻等等。那婚前性行为好像人们不在意了，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了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不论人怎么说，我们还是要，不论人有什么理由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遵守圣经的教导。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。第一，对性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性欲是上帝给予人的恩典，性欲是上帝创造的，性不是污秽的，上帝愿意人充分享受性欲，让男女享受从性行为里面得到这个快乐，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。第二，我们要记得，性行为只是现在夫妻关系内。所以刚才我们读了一节圣经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只有在婚姻或者夫妻关系内的性行为是神圣的，在婚姻以外，在夫妻关系外的性行为，比如说跟男朋友、女朋友、爱人、情人、妓女等等，这些性行为就不是神圣的了。第三，性生活中体验爱，没有爱的性行为是动物的行为，只是一种的发泄性欲而已。那么性行为必须有爱，这个爱是指哪一种爱呢？是指夫妻的爱，不是男朋友的爱，不是女朋友的爱，是指夫妻的爱。所以男女不论相爱多少年， 相爱多深，只要不是夫妻，就不可以有性行为。接下来再看未婚妈妈的痛苦。上个月我说了，报章出现了几次弃婴这样的新闻，比如说这个新闻，一个16岁的印度西施，家人都不知道她怀孕，她生下孩子的就把她那个 baby 呢从窗口丢出去，还好那个 baby 从窗口丢出去的时候是掉在楼下一层人的那个凉盆上，所以那个 baby 没有死啊。还有报纸也告诉我们，今天在我们马来西亚三天就有一个生下来 baby 被丢掉，三天一个啊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么多 baby 我们叫做弃婴被丢掉，谁是弃婴的主角呢？几乎都是什么？几乎都是未婚的少女啊，未婚或者还没有预备结婚的女生啊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 baby 被生下来丢掉，一个 baby 生下来丢掉，而那个主角又是少女又是女生的话，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，我们会知道一般上女生女性的心态，她们心态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婚前性关系是很羞家的事，就是说不要让人知道，不可以给人知道的。二，还没有结婚就有孩子是不道德的事，这是女性的心理。第三，他们害怕家人，害怕亲人知道，害怕给人家责备呀。那么既然知道婚前性行为是妈路的事情，知道还没有结婚就怀孕是不道德的事情，那么也害怕家人，也害怕亲人知道，怕他们责备，那么为什么还是会有女生跟她的男朋友发生关系呢？为什么呢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男的对女生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要献身给我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要把你的身体给我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男生女生他们还没有长大嘛，他们当时只是那种的好奇，当时只是好奇，但是好奇了，结果就到了一种状况，那是什么？双方的思想状况变得迷乱，不乐不乐，格兰卡布。还有一个原因，那是什么？女生是在被强迫之下发生跟那个男生发生性行为。还有呢，男生他被女方的肢体行为、肢体语言误导了，比如他看到他的女朋友穿着很随便，这边跑肉那边跑肉，所以他也以为他的女朋友一定是个很随便的人，包括性这方面，这个就叫被误导了，被这个肢体语言误导了。那还有一个，两个人他们都以为说一次性行为不会怀孕啊，不会有孩子啦，一些青少年人就这样的一个思想，一次罢了，不会有孩子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圣经的，圣经是什么？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 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啊。我们常常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圣经很清楚说什么，我们要守住自己的身体，所以要好好的保守自己，靠着主的力量，在受这个性欲试探的时候不会跌倒啊。接下来要跟大家再讲一个题目，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婚前性行为，如何避免让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。第一，女生要说 No。 你说牧师怎么是女生说不是男生说呢？因为男生女生心理不同，一般上男生比较冲动，男生比较不容易控制自己，所以女生要说 No。你不必等男生说 no， 女生要说 no。 可是问题还是来的，有时候有的女生她已经说不可以，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她说不可以还是发生，为什么呢？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女生当她说不可以的时候，她说的不清楚，虽然她说不可以说 no，但是男生听起来呢，还以为他是说 yes。 我做个例子嘛，比如女生说现在不好了，妈妈要回来聊了，其实女生的意思她是要拒绝男生的要求啊，可是她表达不清楚哦，现在不好妈妈要回来，男生听起来是什么好了，等下一次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们来了，所以他以为男生答应女生答应了，因为他讲不可以讲不清楚。还有有的女生他这么回答，今天精神不好了，或者今天女人病来了，这个是什么，这个也是讲不可以呀，但是讲的不清楚，结果呢男的以为还有机会呀，等精神好的时候了，等没有病的时候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女生们要记得，女生讲 no 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清楚坚定有原则，那个坚定清楚有原则是什么，我们不是夫妻，不可以。年轻人读一次来，一二三，女生说 no 的时候要非常清楚坚定有原则，我们不是夫妻，不可以。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万一因为你说不可以男朋友离开你呢？好多女生就是因为担心这一点啊，在那个压力之下，他们就答应了男朋友的婚前性行为的要求。我讲 no， 等一下他不要跟我做朋友了呢，我讲 no， 他离开我呢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因为你说不可以，男朋友离开你，你不但不用伤心难过，还要叫周牧师来举行感恩会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的男朋友是一个大有问题的男生啊。如果因为你不跟他发生性行为，他离开你的话，这样的男人是很大问题的男人啊。为什么？我给大家看看一个数据，有一项调查，婚前有性行为的人比婚前没有性行为的人，他们的外遇机会多出5倍。所以你说哪一种男生可靠？婚前没有性行为的男生可靠。 那个要跟你发生性行为的男朋友，他不可靠，因为你就是有一天跟他结婚了，他外遇的机会比别人多啊。好多年前，有一位我的一位小学同班同学遇到我，女同学，在谈话间的时候呢，她垂头丧气的样子。那么在谈话谈话，原来才知道说，她的男朋友离开她。为什么她的男朋友要离开她呢？因为她不答应她的男朋友要求，就是她的男朋友跟她发生性关系的时候，她拒绝。我听我的这个小学女同学这么说的时候，我就对她讲，你不需要难过的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你男朋友的问题。那么现在我这个小学女同学还是跟我保持联络啊，她现在她有一个好的家庭啊，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啊。而那个离开她的男朋友呢，我告诉你，潦倒，家庭婚姻问题一楼楼啊。第二，男的如果得不到性欲的满足就离开你，你不需要难过，那表示什么？他对你的爱情是没有基础的。男女交往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不是只有性行为而已啊。第三，他只要你的身体。如果一个男生要跟你发生性关系得不到他就离开你，可以说他是一个只要你身体的人，他而且是一个不会控制自己的人。男性跟女性，男生跟女生差别蛮大的，知道吗？男生从30岁到60岁外表是不会有多大改变的，所以如果你们看到牧师，哎，这牧师你都没什么改变，不奇怪。不过牧师现在不是60岁，是65岁的哈，啊，所以男生30到60不怎么改变，但是女性呢，30到60之间啊，那个外表变化大吗？变化很大的。所以如果你的男朋友他是被你的身体吸引，那种爱呀，是不可靠的。你要的应该是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而不是一个爱你外表爱你身体的人呢。有一个女中学生找她的辅导老师辅导，她讲了一句话，我的男朋友需要我多过爱我。这个女中学生很可怜，她说我的男朋友需要我多过爱我。但是我看到一篇文章，也是一个女中学生写的，她写什么？感谢主，我是一只丑小鸭，爱我的人都是真心爱我的。美不美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女生们，你要分清楚的，你的男朋友爱你是爱你的外表爱你的身体，还是真心爱你的呢？而这个女生她觉得自己是个丑小鸭，意思说她样貌不扬，但是她发现到爱她的人都是真心爱她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真爱。好，刚才讲如何避免发生婚前性行为，第一，女生要说 no， 这一定要记得是女生说的，不是男生。第二，要知会选择约会地点。两个人总喜欢在一起晒月亮嘛，但是你要知道偏僻的地方，人少的地方，陌生的地方，黑暗的地方，房间都是危险的地方啊！这些人少黑暗地上不但会碰到这个什么，会碰到这个盗贼，那么吃亏就是女生呢，啊，这些地方发生性行为的那个机会也非常的高。所以约会，男生女生约会那是很自然，我们要记得女生要对约会的地方有智慧有把握。男朋友问说我们今晚上要去哪里，你不要回答随便啊，随便，那去房间啊，自己要有智慧，自己 要有把握，所以两个人都要有智慧和这个戒指、啊、如何避免发生婚前性行为呢？第一，女生说 no， 第二，女生要对去什么地方有把握，第三，你要慎防特别的日子、特别的节期、特别的时间，那一种的激情啊。好多年前我看到报章新闻，六个字罢了，平安夜是生夜，12月24号，很多少女女生就在那一天晚上失去他们的身体，因为那天是大日子嘛。其实不单只是12月24号，考完试、庆祝生日、情人节、成功了，这些等等，还有很久没有见面，你看这些时间、日子、节期都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会有那个激情嘛，那么在激情之下会失去控制的，所以要小心这些特别的时间、特别的节期。第四，避免太亲热，避免太亲密。许多人尤其一些女生，她们以为自己会控制得住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。男生女生对性的需求都是一样的，总是希望越亲密越好。什么叫做性行为？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他们这么告诉我们，性行为的开始是由最初步的身体接触开始。你想想，有曾经有过曾经恋爱过结婚的人，开始你跟你女朋友来玩的时候是怎么样来玩的？一下子抱她吗？不是，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走，走的时候就牵，我想光光哥跟光光嫂一定是这样，牵手，那只是牵手指罢了、啊、牵了手指，再牵手指不久呢就拉手，再拉手不久呢就什么手勾手，再不久呢就这样拦住了。明白我要表达什么吗？性行为的开始不是一下子男女性器官的接触，而是从开始的手指到拉手到挽手到拥抱。当我们对这个性行为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爱惜了，我们也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了。我们华人讲一句话，守身如玉，这句话不单对女生讲的，对男生也是一样的，守身如玉、啊、避免什么过度亲热失控了，或者头脑不乐不乐叫做失智了。所以如何避免婚前性行为？女生要说 no， 约会的地点要有智慧好好的选择。第三，小心这些特别的日子、特别的时间。还有第四，避免太亲热，避免太亲密，因为男女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我要做结语了。婚姻危机，什么叫做婚姻危机？婚姻出现危机有很多原因的，但是可以告诉大家，从来没有一个婚姻危机是因为婚前没有性关系而造成的，没有一个婚姻危机是因为婚前没有性关系的性行为的缘故，反而一些婚姻危机却是因为婚前性行为才造成的。我曾经有一个个案啊，两个男女我都认识啊，女的14岁，男的15岁，就开始就开始讲话很亲密，到最后男女都大学毕业啊，恋爱12年。他们结婚的时候邀请我去参加，我很欢喜去参加，看着他们长大嘛，那我去参加，还好那天晚上没有叫我讲话， 如果叫我讲话，牧师一定会称赞他们恋爱十二年，爱的路上千万里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恋爱几天就跑掉了，就不见了啊！要给他称，还好没有去称赞他，没有叫我讲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，我看着他们两个人认识、相恋、相爱到结婚了，恋爱十二年，他们结婚只有两年，两年就闹离婚了。好，我看着他们长大，我去了解，去帮助他们，我到最后我才发现到，原来一个问题，因为他们婚前性行为，造成了一个阴影，一个伤害，婚后就出现了，就怜悯。所以没有一个婚姻危机是因为没有婚前性行为，反而婚前性行为会成为婚后的危机，婚姻出现危机。第二，男人心态，如果你跟你的男朋友发生性关系，他可能对你不珍惜了，甚至对你有偏见，他以为你是个很随便的人，当然最后如果你让男朋友跟你结婚那是最好，但是这种的男人心态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还有一些自私的心态。所以女生们要记得，一定要坚持把守，把身体留给丈夫，丈夫呢只有尊重，只有更爱你，把身体留给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只有更尊重更爱你。就帮助我们，牧师跟少男少女讲的这个题目，一个专题，让我们都记得圣经的教导，婚姻的床不可污秽，性关系只限夫妻之间，不是丈夫妻子的那种性关系是污秽的，不是神圣。上帝要我们圣洁，什么叫圣洁？守住自己的身体。就帮助大家，我把时间交给你。